8美元，卖出172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明日早上有一两阵雨和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细细个，我的志愿 一定要是医生啊、护士啊。 系啦， 如果你问翻我的志愿咧，我而家谂到明确 系咩咧？ 我的志愿做一个有钱人。哇！ 但系好多人写完我的志愿都做唔到噶， 所 以你写有钱人得。 系啊，所以嗰阵时我细个嘅时候，你写咩？ 写咩咧？ 我写自己做空姐，跟住我做唔到啦，我第一个做唔到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请上线，认真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我是骚动音乐的斌臣，我想将林家谦的 Just Carry On 送给各位展翅青见超新星，希望大家 carry on 他们不放弃的精神，应付人生的各种挑战。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星期四晚上的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之外咧，电话入面啊有李亚力 ，Hello， 敏大人和你好， 你好啊， 各位朋友好， 系啊，咁啊，我想问一下啦，今日你又会介绍啲咩电影，定系电视剧，定系都系日本嗰啲咧？ 好耐冇介绍印度戏啦，咁啊，今晚咧就介绍一套印度电影， 嗯， 咁咧就喺 M 平台上边有得睇嘅， 嗯， 咁啊，点解会勾起条筋要睇呢条片呢段片咧？因为其实都几旧噶啦，佢 2015年啊嘛，系嘛， 系2015年嘅，咁、但系因为我睇到少少資料話咧，好似舊年定前年咧有一部續集嘅，但我未揾到啊，因為平台冇咧就唔知喺邊度揾啦嚇。 咁可能要去啲印度鋪睇下冇 video 租。 印度鋪未必有 video 租噶， 同埋印度有嘅，我屋企附近有啲印度人開嘅咖喱店咁樣。 我問下佢哋有冇睇過呢套戲咯？ 係咯， 佢哋會唔會俾到佢哋個平台啊？ 係 咁，咁咧就呢套， 但係都冇英文字幕過，你睇得明㗎啦。 係喎， 估下咯，睇下點先啦。唉，揾到先算啦嚇。 喂，你有冇試過咧冇睇字幕咧而完成睇一套日本片啊，或者係講外語片咧？ 有的以前有睇，譬如電影節咧，香港咪有啲國際電影節嘅、 但係有字幕嘅噃，應該 有咁，但係 你訓練自己 睇唔切嘅，係睇唔切嘅，因為佢嘅字幕係英文嚟嘅，咁嗰套片係法國片嚟嘅，咁你咁就好叻氣啊，即係 睇畫面啦，定睇字幕咯，係 系啦，咁所以就最后放弃咗啦，咁就睇公仔先啦。 对于我嚟讲，就成日好多剧或者电影都系就咁估嘅啫。 系噶， 系啊，我又追唔切啲英文，又追唔切啲字幕，咪估咯。 系，其实有时真系就算中文都追唔切。 系啊，但系你哋试下学习下啦。我最近 N 字头嗰个平台睇咗一个 Call My Agent 佢法国电视剧啊， 系， 我谂我系第一次睇法国嘅法文嘅电视剧， 系， 咁啊。追下我都讲到几句法文噶咯噃，嗰啲系啊 ，Telebian 咁嗰啲 系。喂，但系打个岔，我想问一下李亚力同埋敏大人，你哋而家追剧咧，无论系广即系讲广东话都好啦，你哋会唔会咧？如果冇咗字幕，硬系咧，你哋追唔切啊？因为我发现我有呢一个， 你连睇广东话你都睇字幕啊？ 系啊，如果冇字幕嘅话，我硬系觉得好似唔知点 咁。咁你就千祈唔好移民啦。 系， 喺美国同加拿大，如果睇 广东话冇字幕 嘅，唔系系睇翻，即系佢会觉得你无啦啦。如果你系识英文嘅，我系播紧套荷里活电影，佢哋唔会俾字幕你 嘅。 嗯，系 啊， 英文字幕都唔会。 就算你听唔到嘢都好，佢都未。 佢听唔到嘢，佢就会另外有个红外线嘅嗰啲口述影像嘅啊，听唔到啊，唔系嗰个睇唔到 ，sorry 啊吓，即系如果听唔到嘢，你睇字幕咯，系真 嘅。 佢应该唔会俾啊，你讲得啱啊， 系啊，要练字。自己啲聽力啦， 係啊，但係因為佢哋覺得你無端端做乜要踩啲嘢喺我個畫面度啦，咁但係係呢一個華語市場先會係咁興字幕 嘅 啫。 咁即係其實你哋都睇到嘅，只係我一個人有問題定點？ 你講乜嘢？你講 即係會睇字幕，係咯，字幕嘅話聽唔明。 我幾時會好專注睇字幕咧？以前有一套劇咧，我係成日都睇字幕嘅， 都係廣東話嘅。 是配咗音嘅， 是 包青天。 哦， 你系咪觉得佢写得好优美先？ 系啊，同埋佢又成日啲读音咧，咦？点解我哋以前学嘅读音唔一样嘅咧？即系佢咬字咬得好正噶嘛。咁所以有时谂下，咦唔妥喎，咁就睇即一两次发觉唔妥嗰阵，就喺度追字幕啦。就想睇下佢究竟写紧啲乜嘢啊？咁样 系 咁样嘅，因为好得意噶，即系嗰套戏系好古装，包青天古装啦。但系佢连嗰个对白咧都写到好古文咁样。 系啊。 咁间中咧要望一望佢讲紧乜嘢嘅，因为啲音唔系好惯，佢成日讲咩。 系讲开。我哋今日变咗讲字幕，我不如讲字幕组啊！ 唔系，我就系想讲啊，你哋就系讲开啲优雅或者古典啲嗰啲 feel 咧。我最近就听你哋讲，我真系走咗去睇情 家集， 系啊， 系咪好优雅？你觉得？ 系啊，跟住我心谂，哇，啲字点解可以讲得出嚟噶？ 同埋佢哋讲嘢好慢噶嘛， 系啊，同埋要睇字幕嘅依然都系， 因为佢哋有少少文言。文言 feel 啊， 系啊， 系 啊， 佢嗰句咩啊？乜情雅之约， 系啊， 唔知咩 哇？结局嘅时候几个心酸啊！ 同埋你 feel 到嗰种咧，即系你知我哋而家嘅社会有时都系几冷酷噶嘛， 系， 即系佢哋两个朋友，佢就个同事嚟嘅啫嘛，或者 系 同业添啊，唔系同事。 我真系 feel 到有嘢喎， 同行嚟嘅啫。 同行，你觉得你 feel 到佢有啲嘢， 系啊， 同埋佢哋嗰个系一生系咪啊？一生相随啊， 系啊，系啊， 呢啲嘢 我要守护你， 系啦，我要守护。护你系一世嘅，即系你楼下嗰个看间伯伯，如果同我守要守护你，一世 你都未必信。 系啊， 可能下个礼拜就换咗工 啦。系啊，咁尤其是佢哋有颜值咧，所以特别优雅。 系啊，所以我就一定要睇字幕，睇下我自己有冇听错咯。 你讲翻套戏慢嘅先， 慢咯。 但系基于佢 完全冇任何嘅嘢，真系文字交代到佢哋嗰种唯美。 嗱，基于佢嗰个颜值咧，你觉得慢得嚟，你系可以接受嘅。但系一阵间咧，如果十点半送咗你阿力。走之後咧，我哋今日都會討論一樣嘢咧，就係咧時間嘅快慢啊！點解有時你望住啲靚仔，你覺得明明嘅咧，喂三四秒你都唔覺得要 cut 咧？但係如果揾個唔係咁靚仔，一秒你都話想剪咗佢咧？下一陣間我會討論啲嘢，不如我而家交翻俾阿李亞力先。 到你阿力先。 到我啦未？ 好，到你啦。 好。 我哋講完我哋要抒發嘅嘢啦。 抒發完啦嘛。 抒發完啦。係講翻呢個。 呢套係嗱，而家我哋呢個。 版本咧就係、是印度語版啦嚇，2015年嘅。其實呢個2015年嘅印度版咧叫《誤殺門天記》啊，即係我哋譯咗做《誤殺門天記》，因為佢個原名叫《視覺》，其實好難明嘅。 係咯係咯， 咁已經係翻拍版嚟㗎啦。即係首先我要講嘅，因為我依家會講少資料嘅。咁呢個版本我哋而家比較流行睇到嘅版本咧，就係印度語版啦。咁就導演咧就係尼西卡特卡馬特咁啦。係。咁編劇咧就烏皮德拉塞德。海爷 系 咁啊，主演咧主要就个 男嘅名，梗系要讲啦， 系啊，要讲 阿贾爷同埋阿贾爷德乌干 系，可唔可以用呢一个印度语再讲一次？ 唔可以。好啦，嗱呢套戏嘅以呢个印度语版咧，就佢拍咗好平啫，就$600,000到。 哦，咁啊好平噶，你睇600美金， 系啊， 佢系咪喺印度入面拍先？ 系噶， 如果印度入面拍$600,000系咪算多啊？因为佢哋个字数 4,000多万喎、 啊，计以玻璃活计系算多噶啦，算唔多噶啦，应该咁 讲。哦，唔多啊，反而 系啊，而家印度电影好犀利， 同埋佢下下都会揾好多人一齐去拍。 系啊，跳槽舞都 唔平啦。你净系歌舞场面 系啦，咁但系佢票房就好可观啊，有$1,500,000嘅。 哦， 咁啊，即系近两倍几啦。咁所以系一个大洲皇城，而且只系一个版本啫。 系。 咁佢第一個版本咧，其實係一個叫做馬拉雅拉姆語嘅電影嚟嘅，因為印度咧好多個語言噶嘛，即係200多種語言嘅，咁但係有啲為主嘅，咁亦都每一個語言系統咧都有佢自己嘅電影圈嘅。咁咧第一個版本咧就係呢個馬拉雅拉姆語嘅版本，就2013年做噶啦，咁啊成功喎，咁成功之後咧就其他語言都開始拍。咁2015就係印地語啦，即係我哋所謂寶萊坞嘅玻璃活嘅一個翻拍，咁就大紅大紫啦，因為全世界都通行嘛。咁後屘有到好多個版本啦，即係其他國家都會拍啦，譬如中國都拍咗個啦，一個就係叫《誤殺》咯。咁又係好收得嘅，即係咁啊。咁首先講下啲背後嗰啲資訊先啦。 好啊，好啊。 呢套戏都几长嘅，佢差唔多2小时20分钟咁样。 系两个钟43分钟。 我建议就头嗰半个钟头可以唔睇嘅。 哦，飞得嘅 吓， 飞得嘅。咁后边嗰啲咧可以开住1.5倍去睇嘅。 咁点解吓？咁 我又要讲啦，一阵间10:30之后咧，我哋就讲嘅时间嘅快慢嘅。点解有啲人会觉得系 OK 噶？我咁样睇，我正常速度，但系点解啲人睇戏要诚意咧？ 系咪即系我觉得好好奇李亚力咧，成套电影。影里面基本上真系冇乜点睇咁滞，因为头半个钟佢直情 cut 咗咁滞啦，可以 我 建议我哋。哦，即系啦， 有睇晒嘅。 所以你 咁样，你不如睇嗰啲顾阿摩咪算咯。 系咯， 3分钟睇完。 我头先都睇到个顾阿摩有用5分钟介绍咗呢套电影啦。 系啊，所以我都睇过。顾阿摩识睇啊。 咁啊，当中有啲嘢会漏咗嘅。 系。 咁但系即系点解我会咁嘅意思咧？就是、因为第一咧，我觉得每一个地区嘅电影都有佢自己嘅市场嘅特性啦。咁印度电影嘅市场大部分都系即系普罗大众啦。咁佢睇戏都系要消磨一个下昼啦，所以啲戏唔可以睇住。咁啊，2小时系起噶啦，一定系。咁但系咧，其实个古仔咧就做唔到咁长嘅。即系其实佢冇咩讲嘅。咁变系啊，其实佢讲咗1至2日嘅事嘅啫嘛，因为中间有啲全部跳开嘅。 哇，两日嘅事拍咁耐啊！ 系嘅，咁所以咧，其实佢一定要加呢个主角嘅背景啊。咁喺前面就加半个钟啦，咁好不断咁样去提醒大家呢个角色咧系一个识字唔多啦，小学4年班之后咧就辍学噶啦，咁啊靠自己双手去打拼啊，咁样结咗婚啊，咁样就系咁啦，即系佢好刻意去营咗一件咁嘅事。咁后边就点解会我话1.5倍都得咧？因为后边咧，佢有啲地方系用对白啦，咁但系因为你听唔到就算啦，所以睇字幕啦。但系咧，因为其实咧，佢将一件事咧讲咗2次。咁其实咧，你睇咗重复嘅嘢， 即系佢做一次，跟住有个人又讲翻一次。 唔係佢做咗2次， 但有冇刻意睇到有少少中間啲轉變而唔知咧？ 佢做咗2次， 所以有時候男人角度做一次，女人角度 係咯係咯係咯，有啲轉變我哋唔知 會唔會㗎？佢就係真係做咗2次 嚇，即係佢剪錯嘢嘅啫喎，係咪啊？唔小心剪多咗落去。 唔係一次係佢一次係佢跳開，即係佢每個地方做少少做少少，跟住後邊咧就將佢做多啲。 咁嚴格嚟講，如果計埋最後推理嘅階段咧，整得係兩次半。 嗯嗯 嗯，即係其實佢冇咩嘢講嘅。 如果我寫個咁嘅劇本咧，我啲老細一定放，即係碾死我，就係誤殺咯。係 啊， 係激到佢。點解佢可以咧？佢應該有個。即係佢應該有個好處，如果唔係即係中國又唔會再翻拍啊，翻拍之後又好收得喎、啊。 仲要而家印度呢套都收得過，頭先聽你阿力講收多咗兩一倍倍幾喎、啊。 佢係因為佢收得，所以中國先翻拍咯。 係咯， 佢嘅做法係咩呢？其實佢係由呢、這個男主角嘅角度去做一次。跟住咧佢由佢個對手即係大魔王啦、 嗯， 大魔王嗰個角度咧做一次。 嗯。 因為佢推論裏面中間會有唔同嘅位置噶嘛。 嗯。 即係好似一個粒一個突咁咯。 嗯。 咁譬如男主角嗰邊就講曬啲粒嘅嘢，咁大魔王嗰邊就講啲突嘅嘢，即係你要卡翻埋 嘅， 咁但係佢其實啲嘢係一樣嘅，佢只不過係時序上褪咗啫，係咁咯，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冇巧妙咧，其實佢有巧妙嘅，又唔可以話佢冇巧妙嘅，但係點解我話可以用 1.5 倍咧？因為好多地方其實做過嘅。 咁如果我飛咗 1.5 倍，咪睇唔到個巧妙咯？會唔會啊？ 咁你睇你睇戲嘅習慣咯。 唔 係， 即係其實咧，晴雅集你可以1.5睇嘅，你亦都唔會覺得，因為其實佢個畫面度都係最主要都係個內容都係靚仔啫， 同埋最尾除衫嗰啲， 除打嗰啲你可以慢鏡睇嘅，你可以減嘅。 即係除咗衫之後嗰啲正常翻咪得咯。 係 啊，真係你哋。咁咁同埋有一個花邊新聞幾有趣嘅，因為頭先我講過啦，呢個已經係翻拍噶啦，即係印度裏邊都自己拍。咗幾個語言嘅，咁去到印地語嗰陣咧，即係Bollywood嗰陣咧，個製片咧宣布話：，我哋拍啦咁樣。跟住咧，我哋已經向咧日本嘅著名作家咧東野圭吾咧就買咗《嫌疑犯 X 的獻身》呢個版權噶啦，咁樣。咁就大家都好奇怪啦。咁因為呢個本身係2013年嗰陣咧，就係、是、一個嗰、那個頭先嗰個叫做馬拉雅拉語嗰、那個，即係一個叫佢姓 Joseph 噶，佢係一個印度人嚟嘅，但係佢姓 Joseph 嘅。咁咧就佢自己寫嘅一個故仔嚟嘅。 咁點解要同日本人再買咧？ 係咯。 嗱，呢個就係一個好有趣，只會發生喺印度嘅嘢啦。呢、這個。第一個原我哋叫原故事啦，好冇？原故事嘅原導演兼編劇咧，就矢口否認咧，佢係被呢個小説啟發嘅，亦都冇抄過嘅。咁、但係咧，印地語嗰邊咧，個 producer 睇到咧，就覺得我要買翻個保障自己嘅咁、樣。咁就兩邊就拗啦，咁一個就唔認，一個就話係啦，咁但係就冇人研究到啦。 咁算啦，買啦，個好保障咁樣。 好搞笑嘅，真係 實在好少見到，係好少見到個社會咁有保障咯。通常嗰啲人質質薄噶嘛，用你啲嘢，你睇下網上而家咁多片係咪好多都係侵權㗎啦， 或者啲歌 MV 成日都有咁講㗎嘛。 係啊，但係佢哋得㗎啦，而家唔會告嘅二次創作，佢都會俾啲 fans 使用下㗎嘛。咁而家你啱啱係調轉喎。 係啊，佢好得意㗎。咁同埋咧。就當地有啲電影評論者都講啦，佢話呢套戲啊，即係呢個電影叫《誤殺》嘛，就正好係體現一個完美犯罪故事嘅完美犯罪。 哦，咁、你覺得有冇破綻先？李亞力，你覺得？ 我睇完成套戲咧，我會覺得咧冇可能冇被呢個日本嘅推理小説影響。 哦， 嗱係唔係屬於即係如果我哋講《嫌疑犯 X 的獻身》呢套電影咧，係高張好多嘅。 嗯。 同埋佢嘅人情味講得再濃厚啲嘅，咁、 嗯、 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好成功嘅小説啦，同埋已經拍過電影啦。咁、你話因為其實你睇落去咧係好明顯係推理式嘅，即係你同埋其實我以前睇咁多譬如金田一一啦，或者係古田任三郎啊呢啲咁嘅推理劇咧，其實都有呢啲類似嘅劇情嘅，即係利用譬如火車班次啊，或者係乜嘢去製造一個不在場證據啊，明明佢嗰日冇出現喎，點解嗰日會有個咩咧死咗咧咁樣？即係佢好多利用呢啲。 哦，咁呢啲真係好日本推理嘅。 好日本推理嘅，因為印度片我睇咁多，其實都有啲犯罪片嘅印度，佢都冇咁樣燒腦式嘅推理。 係好少嘅，因為所以呢套咧啱啱出嚟嘅時候，佢亦都係點講啊？呢個突破萬丈嘅人喺印度片嚟講啊， 即係敏達都睇咗㗎啦， 我睇咗㗎啦。 係 咁呢個就係我以前講嘅一個叫做資訊年代差嘅問題啦。 即係我哋有啲人食一啲資訊差咯，即係如果講翻我哋。 哋以前啊，我细个睇粤语长片，咁睇到一套粤语长片啦，即系我哋唔好讲个名啦吓。咁但系其实我到我大个睇翻，咦，点解呢套西片同我细个睇嗰套粤语长片咁似嘅？ 有好多时都会咁噶， 系啦。咁其实 我讲条桥 就 系 资讯差，同埋当时我谂系即系好少远隔点啊，远洋打呢、這、一个叫 copyright 官司咯，比较 系啊。同埋即系你始终咧嗰个好难读，嗰个叫马拉雅母语嗰、那个地方咧，未必好容易接触到日本嘅推理小说噶嘛、或者推理电影嘅。咁吸收咗嗱，我其实我又唔系好介意，其实你都要自己布一个新，即系你要自己写一个新嘅剧本，因为佢真系好 localize 嘅，即系佢用翻当地嘅民族嘅事情啦，或者 系即系可能有啲日本嘅佢话坐新干线，你冇嘅，你摆咗去印度你就冇噶啦嘛，你知佢嗰啲火车系唔知点 爬上去噶嘛， 爬上去，佢就即系将件事 localize， 其实即近几年都好有，即系都会有啲人 系噶问咁、其实我觉得因为你系吸收紧新嘅一啲资讯或者知识嘅话，咁就你用翻出嚟，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太大问题嘅。咁只不过系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咧，就系、竟然系一个即系买咗版权，系佢话我唔系同你买噶，我系同原版买嘅咁样啫。 咁佢使唔使再同佢买翻？ 系咯， 我唔知啊。 我想问佢有冇同翻阿 已经好乱啦，所有嘢 印度嗰个买翻咧， 冇错，已经好乱啦。 系 咁我唔知佢有冇买翻啦。咁总之佢而家 咁，如果真系英雄所见略同咁样咧， 咁样啦。当然啦，你同原本嘅嫌疑犯 X 的现身去比咧，就唔系一模一样嘅，并非一模一样嘅。咁其實我都係講啦，其實嫌疑犯嗰套電影係更高層次嘅，佢玩更多嘅佈局嘅。咁只不過係呢個比較單純嘅，係應該係咁講啦，佢突破咗印度電影一啲犯罪電影嘅一啲框框咯。咁佢佢 同埋冇歌舞咯，突破咗。 係啊，因為印度電影好多犯罪片都係用警察做主角噶嘛。警察啦、軍官啦，或者佢哋嘅特工啦做主角，佢有特工片噶嘛。咁但係今次咧，譬如誤殺呢個誤殺瞞天記咧，佢調翻轉嘅，咁就警察係壞人嚟嘅。咁咧一個小市民咧，就係為咗要保護自己嘅家人咧，就千方百計咧去對抗。咁呢個算係喺印度嚟講一個好大嘅突破噶啦。因為我睇咁多印度片都好少，間中會有啲佔便宜嘅警察嘅，但就唔會呢次咁樣咯。咁因為可以講少少，仲有少少時間，我哋講少少劇情啦。咁其實主要咧就係講一個佢叫咩？你當係一個督察啦，一個好高級嘅警察，係一個女人嚟嘅。咁佢嘅仔咧就由細中到大嘅，中慣咗啦。咁啊做咩都得嘅。咁所以咧，佢哋有一次一個男主角個女咧就同另一啲年輕人咧參加咗一個叫體驗營，咁就去宿營啦，參觀名勝啦咁樣。咁呢個男仔叫山米嘅，咁咧就對呢個男主角個女咧窮追不捨，咁又仲要衰到咩咧？揾個手機咧偷拍佢出浴。 哦， 咁咧之後咧， 沖涼嗰啲出浴係嘛？ 係啊係啊，女仔出浴，女仔沖涼， 沖涼 印度唔得㗎，呢件事係天大嘅事嚟嘅。咁咧，佢跟住咧，仲要特登去揾翻個女仔咧，就要挟佢咧，跟順從佢，如果唔係咧，將條片播上網啊，即係好衰嘅做到。咁咧，個女仔就想搶個手機啦，咁啊失手咧打死咗阿丹尼。咁男主角翻到嚟之後咧，當然就要為咗救嗰個自己嘅女。咁就要佈局啦，開始。咁首先就係處理屍體啦，處理屍體完之後咧，就要製造不詳盡證據啦。即係話呢個山米死嗰陣咧，其實佢哋成家都唔喺呢度㗎，唔關我哋事㗎。咁於是後面咧就一路展開佢點樣去部署，點樣去一路少少地安排嗰啲情節啦。咁我哋開頭會睇到跳下跳下跳下嘅。咁跟住咧就跟住警察就嚟查啦，因為佢知道呢個山米死之前去過咩地方，接觸過咩人噶嘛，有手機噶嘛，係咪？咁知道個網絡喺邊度噶嘛？咁佢哋去揾啦，揾咪捉到，即係唔係佢捉都係揾到呢一家人，即係男主角呢家人就開始逼供啦。咁就但係男主角咧已經係好醒咁樣部署好曬啦，教曬啲家庭嘅成員咧點樣去提供呢個證供咁樣。咁而且佢利用咗好多嗰啲收據，或者好多其他人嘅一啲記憶，去令到咧佢嗰個故仔咧係非常之實在嘅。OK， 係真係好哋講嗰個時段，佢哋真係唔喺屋企嘅咁樣。咁當然啦，後面就係大魔王即係嗰個女警官啦，那個女警官就要千方百計去逼嗰啲 節啦。咁苦打成招啦，想咁啊，即係好似嚇，即係戚秦氏咁樣出嚟夾佢咁樣。咁你會睇到呢啲咧，就戲劇效果咧，我唔知係咪真啊，可能都有係真嘅。咁總之咧，就係即係無所不用其極之下咧，咁但係最後都唔得啦，即係最後都係小市民成功啦，贏咗啦。咁當然呢、這個。佢最大嘅橋段嘅一個位咧，就係、是、其實都可以講嘅，就係、是、因為佢處理屍體嗰陣咧，佢擺咗個地方咧，係所有人都唔會揾到。 你估唔到嘅呢、哦這個冇， 係你估唔到 嘅，千祈唔好開， 唔可以劇透嘅地方，係 唔可以劇透嚇。咁亦都係呢一個 ending 咧，同其他版本嘅 ending。呢、这個叫原本 ending 啦，咁但係其他版本 ending 咧就唔係太接受到呢個 ending， 因為太 所以就改咗， 係啊， 因為太離 佢因為係啦誇張離奇啊，定係 唔離奇，但係 make sense 嘅 make 我唔知點講咧，如果喺套戲嚟講，你會大快人心嘅， 係啦， 但係你可能有某啲地方你未必過到一般人傳統啲嘅觀念法， 嗯， 冇錯啦。咁如果我哋對應翻嫌疑犯 X 嘅話咧，咁其實嫌疑犯 X 嗰度咧就再落多一層添嘅， 係 即係仲要落多一層，係仲慘啲嘅。係咁所以佢已經 hold 住喺度噶啦，唔喐噶啦。咁其實我覺得OK 啦，即係如果我哋睇開電影或者睇開推理劇嘅，我會覺得都幾 OK 嘅。係咁，但係視乎啦，有啲人會覺得嚇咁、啊、都得，咁咪個都會咩咯。係咁，所以但係以戲論戲咧，其實佢都幾出色嘅，係有啲慢啫。 嗯。 系有啲慢， 系 真系好慢咯。 系咁，系咪成1.5咯？又系。 今日咧，李亚力咧就介绍我哋啊，讲嘅就系《五十门天忌》，堪称就话原来早几年有第二集嘅，不过可能只系暂时喺印度嘅铺头度睇到。今日 thank you 晒李亚力，唔该晒， 拜 拜。 Okay, bye bye 先听至10:30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与政府的专家顾问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同新冠疫苗相关事项。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话，會議上主要討論新型肺炎確診者康復之後是否適合接種疫苗，疫苗對變異病毒株是否有效，以及疫苗接種率提高之後部分公共衛生限制措施是否可以放寬。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表示，根據文獻等資料，復必泰疫苗對英國和巴西的變異病毒株有效，而科興疫苗就未有數據證明對變異病毒株有沒有效用。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頭不明。另外，初步確診個案有大約10宗。本港至今有11,350人確診，健身中心群組再多3人染病，累計135人感染。新增的3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包括旺角朱姓中學1名15歲男學生、1名36歲男工程師，以及1名35歲女市場助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应美方邀请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代表美方参加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近日在對話之前作出一系列涉華的消極言行，時機耐人尋味。中方同意參與美方提議的對話，體現中方對改善中美關係的誠意和建設性態度，重申中方在涉及主權、安全與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沒有妥協和讓步餘地。

亚力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头先咧喺利亚力时段嘅时候，敏达人都已经系有一个预告啦，系啦，话一啲关于时间快与慢到底发生咩事咧？点解真系？头先敏达人讲完就系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话，点解我哋望靓仔嘅时候，硬系啲时间觉得喂咁快嘅、嗯？因为通常譬如我哋去睇一啲咩啊见面会，明星见面会咧，明明都系个几钟噶嘛，系、就吓咁快个几钟佢走啦，唔好走啊！即系一定系咁噶嘛。但系如果有一啲嘅电影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嗰啲讲嘢嘅人啦，讲嘢慢咧，或者读书啦，所以啲讲句老师嘅时候讲嘢，因为可能比较沉闷啲。吓、啊、个几钟好耐啊，而家先过五分钟咋，而家先十分钟咋，即系一定会有咁样嘅。点解咧？ 嗯，同埋咧，我哋做电影咧，有时有啲戏觉得好唔好睇咧，就会问。喂，呢套戏几几耐噶？ 系 啊，两个几钟咯。喂，唔觉喎，两个几钟咁啊，真系好嘢啦。 系啊系啊， 咁有啲 个几钟你都会觉得喂，好似两个几钟咁。 系有啲话你九十分钟啊，我套戏九十分钟噶咋，咁、好似长嗰啲，再剪一剪啦咁啊。嗱，呢啲真系大镬噶啦。 系啊， 听到呢啲咁嘅 comment 咧，就知道咁呢个 comment 咧就系用紧一个时间。嚟去用佢哋，应该我话观众用佢哋对时间嘅感觉咧，嚟去点讲啊？唔系直接有关系地，系间接有关系地去 comment 啊，即系你嘅作品啊，或者一套戏啦咁样。咁其实咧，我哋咧。即系如果讲时间咧嘅科学家咧，你会谂起边个？即系研究时间嘅科学家。 相对论嗰、那个， 你讲到相对论，但系你讲唔到爱字头嘅。 系啊，爱迪生，唔系。哎呀，我讲到相对论，我真系识佢咁样大人，哎、我真系识佢噶。 恩， 爱因斯坦。 系， 嗱，我真系讲到我讲到相对论，我 爱迪生你都谂到啊！ 我突然冲口而出，我自己而家块面都红晒咁样淤到。 我谂谂翻起以前好细个睇《欢乐今宵》嗰啲咧，即系直头系 我知佢发明灯啊，即系我讲紧 好简单嗰啲问答问题咧，系俾啲家庭观众 系啊，话有几百蚊啊礼券 嘅。 咁 其实送俾你噶啦，我记得阿卢迪域问啦，嗱，即系边个咧喺《封神榜》入边啊？ 系 边个咩？封神封正咗，自己唔记得咗咧？ 问但你唔好再问我，我惊我再噏错嘅时候好远。 咁跟住嗰个师奶，佢话姓姜嘅咁样啦。封神榜入边， 姜头 姜啊，嗰阵就会即系如果嗰阵嗰度有，佢就讲姜大卫，唔系啊，隔篱好姜子牙，都好嘢，都好嘢噶啦， 系。 好，讲翻呢个时间啦，同埋呢一个咧，爱迪生个 friend 啊， 爱因斯坦啊， 咁咧佢就有句名句嘅，佢就话咧，如果当你同个靓女咧，坐埋一齐两个钟头，咁嘅感觉咧就好似两分钟，但系如果咧我要你坐喺一个即系热锅上边两分钟，你个感觉就好似两个钟头， 系。 但系呢个并唔系相对论啊，但系只不过佢系讲啊，平时我哋 相对论再深好多， 系真系咧再深好多嘅。咁但系咧，我哋成日有个感觉啦，可能阿莫莉未有嘅，我哋啲老人家就有啦，就觉得细个时候咧一年好似好长咁样，咁但系老咗咧就一年咧就好似过得好快咁样。 我觉得而家开始系快咗嘅，但系未去到最快，系啦。即系未去到啲人成日话，哇！眨下眼就过一年啦，暂时未嘅。但系的而且确系想象，即系比以前如果谂翻嗰样嘢系快咗好多噶。 系啦，咁啊，其实咧今日咧我就将会咧就唔系用感觉呢样嘢，即系最近排啊有个科学家讲，你打唔打入面凭感觉啦咁样。咁啊，可能嗰啲人话，喂，咁你有科学仲要凭感觉？但唔系啊，其实咧科学去到最尽咧，或者我有时见到啲医生咧，睇住我个 report， 佢都系有少少要靠 feel 嘅。唔使咁担心嘅， 反而咁样仲担心， 因为我啲 report 又唔系写得咁清楚噶嘛，系同唔系之间咧，佢嗰阵真系要凭感觉噶。咁今日就 系 讲呢一个对时间个感觉咯。咁啦，其中有一个咧，当然啦，阿莫莉都识啊，相对论啦，爱因斯坦啦，佢系因为爱因斯坦嘅理论咧，即系喺1905年之后咧，佢佢点讲啊？佢 publish 咗啦吓，即系佢发表咗呢一个相对论咧，咁人哋就知道哦，原来咧时间同空间咧，系一个概念嚟嘅，系叫time space 咁样啦。咁而且咧，佢唔系我哋想象当中咧，就系一个即系 constant 嘅，即系一个固定嘅，佢系相对嘅咁样。咁有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学你可以话系。 暫時唔可以話真係可以體現到實現到嘅，但有一個咧就叫做雙生兒鬼局嘅，就 Twin Paradox 嘅。佢就話咧，即係係一個我哋只能夠用憑空想像嘅一個實驗啊。咁如果根據呢一個相對論咧，咁如果有兩個孖生兄弟啦，咁即係對啊孖生兄弟啦。咁有一個咧就負責喺地球，咁另外咧一個咧就負責咧飛上咧呢個太空，咁咧就以高速嘅飛行，咁咁喺呢個旅程完結之後咧，我哋就會發現咧，即係翻翻嚟嗰個喺太空高速飛行嗰個咧，佢個時間咧係會覺得應該咁講，即係我唔知講快啲定慢啲，但喺地球嗰個咧係老得快啲。 哦。是不是因为关于光速的事啊？ 光啊呢啲咧就要再 深入啲啦， 再要深入啲啦吓。咁应该系上边嗰个时间，即系你喺个飞船嘅时候啊，你喺个火箭度啊，太空船度嘅时候，呢啲时间会慢啲嘅，所以你又会老得慢啲。 系。所以如果是咁讲嘅话，咁我哋系咪应该要全部人快啲？如果真系有得移民去火星嘅时候，我哋快啲移民去火星咧？咁嗰阵时咪唔使买咁多鼻炎用品咯？ 个重点系速度、哦， 系 即系你要喺嗰、那个 一定喺个太空船嗰度 入边吓，即系唔系话离开咗地球。个、意思系即系你如果你个速度越快咧，你就会老得慢啲。 哦， 你喺地球就会老得快啲啊，所以喺地球嘅就会 老 要多啲，要多啲搽啲护肤品咯、 哦。咦，如果咁？讲嘅话，咁我哋要揾阿宋仲基帮下手咯，去坐一架胜利号得唔得咧？个飞船入面啊嘛。 一颗眼碎，另一海港，人儿。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紧要，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像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 不知道平衡时空算不算都关时间事，或者会不会都关敏达人阵间一起即是讲这个时间快与慢事呢？如果不是怎会在第二个地方会见到第二个自己？刚刚听过是哥本哈根的另一个薛凯琪。今日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头先就讲时间快同慢啊，原来系有得解喎，系咪啊？算唔算叫有得解？ 即系我哋感觉啊，即系我意思系我哋主观觉得 感觉 对时间嗰种时间感咧，系、 嗯、 有时你觉得快咧、嗯，有时觉得慢咧，系有、嗯、有得解嘅。佢、 嗯、 一套闷嘅戏，你天晚会觉得哦，时间好慢啊咁样，就有得解嘅。咁但系咧，我首先即系喺解释呢个咁。即系我挑战难度嘅一个话题一个题目咧、 嗯， 我就问一问阿莫莉啦、 嗯， 你点解会觉得有现在、过去同未来啊？ 哇，好难具体度答噶、哦，因为过去就真系发生咗嘅嘢叫做过去咯，即系一啲有回忆嘅嘢就叫过去咯。 回忆系一个好嘅关键词啊，你记住啊， 多谢啊，系啦，有回忆， 但我就想问你，你啲回忆系、嗯、 我制造完， 你嘅回忆系咪有一个？画面啊，然后个画面就再透过你把口就用语言去描述翻出嚟，但系要最紧要有画面啊嘛， 系绝对系， 系 咁跟住现在式就好明显，而家我哋做紧嘅嘢啦，即系进行中 ing 啦，咁将来嘅嘢就系无法预计嘅嘢叫将来咯，我会觉得啱唔啱啊？系咪咁样解释啊？ 你可以咁嘅解釋先，因為我基本上唔係同你講緊呢個哲學問題。但係如果跟住你咁講啦，我想問你，你覺得金字塔係屬於過去啊、現在定將來啊？ 哇！過去、現在、將來 ，IQ 題嚟嘅呢個。過去、現在、將來都有。 我而家首先要虛化你以前對於時空嘅一個固定嘅概念先。我而家要推冧你嘅認知先。 好嗱，應該重新嚟過。金字塔對我嚟講係過去、現在、將來啊嘛。 係過去一定有，係屬於過去。 係啦，將現在一定有，因為我哋而家真係同一個時間裏面係真係仲有噶嘛。但係將來如果真係俾人摧毀咗，就冇啦。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就系过去、现在有，将来唔知有冇。 嗱，咁有啲人就会，即系我谂啊，你而家喺街度捉任何一个人，佢、都会觉得呢、这个金字塔系过往，即系系过往嘅系过去嘅遗物嚟啦，系咪啊？ 系因为历史遗迹啊。 系啊，但系点解你会觉得系过往？你有冇？其实我哋系冇一个相片啊，或者冇回忆嘅、去见证嘅、咁佢会唔会系将来留低咗个遗物呢？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话个金字塔搭咗时光机翻咗以前摆喺度咁啊？ 啊！即如果我要寫個故仔，我話啦，其實金字塔咧就係未來人啊 ，Star Wars 嘅，佢哋打仗，嚇佢哋打仗打輸咗嘅，留低咗嘅係一個炮塔嚟嘅咁樣。 不過其實嗰陣時成日都坊間有啲道聽途說話，譬如金字塔啊或者其他嘢都係一來第一其中一個說法就話外星人擺落嚟，因為喺導航即係俾佢一個嘅點樣翻去嗰個指標、個地標嘛。另一樣嘢真係有人成日都講話，喂咁大嚿石點樣擺上去？一定唔係當時啲人去起嘅啦，即係成日都有咁樣嘅說法噶嘛。 嗯， 係咯。 所以其實如果我突然間好浪漫咁樣接即係唔知你接唔接受到啊？話咁其實咧金字塔咧係未來人一個戰績嘅一個殘骸嚟嘅咁樣。 有證據咪信咯，通常人就係咁樣噶、人類 係咁。但歷史即係你信佢係歷史，你信係過往遺留嘅，你都係得個信字嘅啫。係有人印咗本書話俾你聽嘅啫。 同埋有好多 唔係你親眼睇 嘅 喎。 應該講可能有好多有好多專係研究或者考古嘅人，即係因為嗰啲人我哋會信，就等於點解我哋睇醫生信醫生一樣。咁如果嗰啲考古學家話俾我聽，我幾多年前咁，我哋咪會信咯。其實如果係咁講，我哋人係咪都幾？ 肤浅啊， 唔系我哋嘅，我哋嘅 讲咩都信 嘅社会系靠个信字咯，我哋出嚟行嘅话系咪？ 系啊，系咯，跟住如果系咁嘅话，系会突然间你扭曲咗一样嘢， 突然间咪好虚啊，开始 系啊，你听到我窒啊，开始系嘛？ 对于呢个时空嘅感觉啊，对于你每一样嘢嘅认知啊，过去啊，现在同将来咧，你都会有啲谂翻，嗯，系我其实我系靠信嘅啫， 系啊， 所以就信者得救啦。但系唔系科学家咧，佢。就提出過有一個概念叫熵，熵啊火字邊，然後再做熵人嘅熵，咁英文叫 entropy。咁其實呢個係一種熱力學嚟嘅，解釋咗咩啊？咁點解我哋會覺得時間係有一個方向咧？嗱，而家我講即係好似一條河流咁樣，當時間一條河流，你總會覺得係有個方向。咁你又解唔解釋得到啊？ 時間好似 我哋會覺得時間咧就會係由過去。就經過現在呢一刻，然後再去未來噶嘛，咁當然啦。當佢過咗我呢一刻嘅現在，就變咗過去啦。係咁咪未來又變咗現在啦。然後未來就變咗未來啦。 我認同，因為譬如即係其實我哋去博物館度睇咧，佢都一條線咁話俾你聽幾多年前係啦，即係都係咁樣形容噶嘛。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當真實嘅河流成日都話上游嘅水咁，跟住你可能真係幾日之後先流到中游或者下游噶嘛，咁都係時間嚟噶嘛。 嗱、咁其實咧，佢就即係科學家就用咗。一个叫相争的理论、就是说譬如一个我们用事件，因为刚才讲了嘛，其中一样东西你觉得、有时空的，就是你知道有些事发生过的、有事件发生过的。而爱因斯坦都讲过，为什么我们要有时间呢、我们要有这一秒和下一秒呢，就是因为所有的事件不能发生在同一秒，咁下一秒发生的就是另外一个事件，再下一秒发生的就是另外一个事件啦。咁而家我哋讲个咩事件呢，就是譬如莫妮拎住隻杯，突然间俾敏达人敲敲，然后打烂咗隻杯，咁你就将一杯水啊，倒洗咗喺地上啦。咁你会知道只能够系你打人隻杯嘅啫，即系烂咗个杯，冇理由自己会好似天能咁样咧， 系翻转头， 翻转头噶嘛， 系 啦。咁所以你就会知道时间有个方向。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明 白，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即系我哋唔可以逆转嘅嘢啦，系咪可以咁样形容啊？ 即系好似等于有啲台剧啊，啲太太俾人哋飞咗啊，然后那个太太就会同个老公，哎，佢个老公讲，我们已经回不了去了，我哋翻唔到转头。咁时间都系啦，如果你睇咗嗰只烂咗个杯，你就知道时间系一定向嗰个方向嘅。咁而我讲话头先个熵呢一个概念系乜嘢咧？熵咧其实就系一种热力学，佢就讲能量咧，即系能量散开嗰、方向。即系因为我即系我唔系呢一个科学底啦，但系如果我今朝同你执咗屋啦，咁咧呢个熵嘅熵值咧就比较低嘅，因为你啲能量系好整整齐齐啊，冇散到啊，冇扩散到走嘅，咁但系如果隔一个礼拜啦，我再去阿莫你屋企见到，阿莫你屋企系好乱啦，吓嗰啲能量系散开晒噶啦，吓当你屋企好乱嘅时候咧，你个熵值就好高噶啦。嗱、再打多个比喻啦，例如有一杯水，而家我滴咗一个十滴茄汁落去啦。嗱、茄汁本身咧，如果佢完整嘅时候咧，即系自己系一樽茄汁嘅时候咧，佢嘅熵值系低嘅。咁但係當佢散咗落去嗰杯水度，你見佢慢慢化，或者係你油彩呀咩化開嘅時候呢，佢個熵值就越嚟越高啦。咁由呢個熵值高，由低至高呢，亦都係代表咗時間係由一個方向去啦。

此外，感染后亦可能将病毒传俾家人或者身边嘅人，令佢哋身体受损甚至死亡。所以为咗自己、家人、朋友同埋同事，我哋应该要接种疫苗，护己护人啊嘛！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咧就讲嘅题目就系时间快与慢嘅感觉，跟住咧就喺新闻前就讲紧一啲关于商火字边加商业嘅商呢一个嘅理论， 系啦，佢就简单啲嘅一个热量学啊，但系再深啲我都。不能解釋啦，以我嘅能力，但系我淨系知道有啲嘢系翻唔轉頭，咁即係代表時間係有一個方向咯。咁佢哋就會叫時間之箭啊、The Arrow of Time 啊。咁嗱，咁至於點解咧？我第一個細路仔咧，或者我哋做細路嘅時候咧，會覺得時間慢啲嘅，個暑假好似長啲咁樣。 係， 係啊。咁但係而家咧，我哋覺得哇！咁快出又交税噶啦， 系咯，咁样真系，即系报完税咁快，咁快要俾钱啊， 系跟住俾完钱就咁快又要报税啦， 系啊， 系啦，咁我哋有咁嘅感觉啦，咁其实咧有几个理论嘅，而啲真系科学家咧系去研究嘅，就唔系净系话 即系我哋 佢靠 feel 咁解释俾你听，或者系觉得点样就话俾你听点样嘅，咁其中一个咧就嘅理论就系同我哋嘅年纪有。關係啦，譬如你係你講五歲先啦嚇，你五歲，咁一年對於你嚟講已經係20% of， 即係20% of 你人生中嘅片段噶啦嘛，係咪啊？咁你會覺得都幾長喎？你諗下，如果你識剪片咧，即係剪片咪有條疤俾你睇嘅，係咪啊？咁都幾大噶嘛嗰嚿，係啦。如果五分一係幾大噶嘛？好啦，咁但係如果你係50歲嘅。五十歲嘅一年嚟講咧，其實嗰度係好短噶嘛，嚇咁你要覺得啊，好啦，你當係 一格仔好細格， 一格仔好係啦，咁你就當係一個份數啦，咁你嘅就好似好容易明白啊，點解一個人嘅人生當中即係五歲人生當中嘅一年就會係長啦，因為入面你睇嗰個格仔係闊啲嘅，咁而嗰個格仔係代表咩咧？就係佢嘅記憶咯，佢人生當中嘅記憶咯，嗰劈記憶係闊好闊咯。 其實會唔會真係咁講嘅話？因為我哋人越嚟越大嘅時候，越嚟越多記憶，所以就。感覺上面個時間就會好似，因為冇乜空間俾我哋再塞咁多嘢落去，所以就會變咗我哋覺得個記憶或者我哋覺得嘅時間快咗就係咁解。係 啊，因為你越即係點講咧？如果我 太多嘢 嗰條嗰條疤，即係嗰條，我唔知中文點講嚇，即係你時間軸嗰條嚇醒時間軸唔變嘅，但係你要叫翻比例咁樣嚇咁你仲有 五歲嗰啲就可以放大曬所有記憶，慢慢擺落去。 即係如果有剪片人更加會明白。系啊，你有剪 有剪 嘅， 系所以知嘅。 咁但而且咧，我哋 即系当一把间尺咯，系一把间尺。你可能系五岁嘅人就当系头嗰，你望落去嘅时候，成把间尺就系嗰五岁嘅人啦。但系如果你50岁嘅话，成把间尺就系你嗰50岁人嘅格仔记忆落去。 系啊， 咁你谂下5岁同50岁嗰个对比，都系同一把间尺嘅啫，嗰个对比有几大？ 系啦， 系 咁即系。即係再如果你用間尺就，即係話如果你間尺通常係 12 cm 或者係啊， 或者10 cm 咁計啦。 咁如果你一年嚟講係兩隻，未大概就即係兩個 cm 就嗰一年咯。但如果你係50歲嘅時候咧，你可能就半個 cm 已經個年，所以你就會覺得個時間就會過得快啲啊。呢個咧亦都可以係解釋下，因為你個記憶啊，嚇喺你一諗人生或者時間，其實就係對於事件嘅記憶咯。 嚇，咁即係話我哋越咁如果我哋嘅人生如果冇乜记忆嘅话，咁会唔会个感觉时间就会再长啲咧？即系会长翻啲咧？因为可能我人生一日里面我都冇乜嘢发生嘅啫，系啦，亦都冇乜记忆我需要记住嘅。 咁如果嗰啲人又會唔會個記憶就覺得，哎呀，個時間點解咁長㗎？ 有機會㗎。嗱，佢呢一個咧係其中一個解釋嘅，佢係用 memory， 呢個 memory 佔你嘅人生嘅份數嚟解釋嘅。咁但係另外咧，佢有一個記憶㗎，就係話咧小朋友咧，佢哋個心跳係快過大人嘅心跳。 哦，係。 這個我都是第一次聽的，因為之前我經常聽第一個解釋的， 還有經常說大人的高血壓和那個叫什麼心臟跳得快一點嘛， 血壓就是你的血管那個舒張和即收縮的，現在說的心跳，即有人提出呢，即我們的心跳得快一點，感覺上就東西應該去得快一點，但是呢但即嗰个客观嗰一秒咧，即你会觉得客观嗰一秒系慢过你嘅心跳嘅时候，你咪觉得慢啲咯。 系 吓，但系当你个心跳，即系你一心跳同埋你嘅真系个墙上边嗰个钟嗰一秒差唔多嘅时候，你又觉得冇咁快咯。 系，哦，原来系咁。 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说法， 即系记忆方面就令到我哋感觉时间快面系快慢系其中一个说法。 系啦，第一个系记忆啦，记忆即系代表话你嘅脑海嘅画面啦，咁样啦。 同埋 就 之前 占你人生几多啦，系啦。 同埋之前伤嗰个啦， 伤嗰个咧，我只不过系解释话俾你听咧，即系时间有个方向嘅，大部分人嘅感觉 系。 但系另外咧就系你嘅心跳咯。 哦， 系咁又唔知系咪解释到啦？当你心跳好快嘅时候咧，你见到个偶像啊。定系 紧张啲， 紧张啲啊，或者其实都有个说法嘅。点解？即系我会再解释下咧。有一个现象咧，就叫 Matrix Effect。Matrix 咧就系呢一个应该系一套电影嚟啦。咁就系有一个经典嘅镜头咧，就系、是、个子弹咧就射向嗰个主角啦，阿奇洛李维斯啦。咁然后咧佢就慢镜头。咁乜嘢子弹嘅速度其实系讲紧一秒半秒，但系点解佢会有一种？当刻佢俾人射杀嘅时候，嗰、那个时间会拉长到去咁慢咧，吓、即系咁放大咧嗰一秒。咁所以呢一个叫 Matrix Effect， 咁咧就系讲啲咩咧？就系话有时人咧喺极度惊慌啊，或者遇到意外嘅时候咧，佢哋系会觉得时间系过得好耐嘅嗰一秒，系真系一个科学嘅研究嚟噶。咁一阵间可以讲下。 反正闲话没对象，得我。 祝失去你亦不缺氧，屈金香看得我屈结影， 遇到一啲危险或者紧张嘅事嘅时候，硬系个心跳好快，不过时间感觉好似好慢。有一样嘢大家都应该会想 keep 住，希望时间可以慢啲，就系睇烟花嘅时候，佢系容祖儿《烟花记》。翻到嚟嘅就敏感时刻， 咁我哋讲紧咧呢个时间嘅感觉快慢啊，首先我哋讲咗，我哋细路仔嘅时候咧就会觉得时间可以好似好慢噶，个暑假好漫长咁样，咁之后其实冇乜记忆嘅，冇乜片段咧，但系我哋老咗咧就觉得时间过得咁快，咁一日塞晒咁多嘢，咁梗系快啦，咁咧所以咧我哋就要知道咧喺墙上边嗰个钟啊，嗰个 clock time 啊。同埋你心靈嗰個時間咧係唔同嘅，佢哋有兩個 term， 一個叫 clock time， 一個叫 mind time 嘅，係你自己感覺嘅時間嘅嚇。雖然就算你見到你嘅偶像啊，嗰個 moment 啦，突然間你覺得哇，好似世界停頓咗咁樣，只不過你覺得嘅啫，嗰個係你嘅主觀感覺，對於時間嘅感覺。 即係個偶像都覺得喂，快啲影完相走， 係啊，可能咁樣嘅，係啊，嗰個偶像快啲啊，好悶嘅，可以咁樣，係啦。咁但係對於你。即系冇人可以拎走你呢一个咁特别嘅咁独特嘅时刻，你一定会觉得哇，时间真系好长嗰一秒啊，咁样吓。咁或者譬如即系依家莫莉都有上台表演嘅经验噶嘛？你啱啱企出去嗰阵咧，你硬系觉得咧，即系时间过得耐咗 嘅。系啊，好紧张噶，所以觉得好耐啊。跟住差唔多完嘅时候，咁快完嘅，原来个几钟啦咁啊。 系啦，咁咧其实咧，首先你要知道咧，系你觉得耐啫。观众可能 系就反而觉得 啊，都好几好睇啊，或者啊，讲啲时间都好快啊，咁样啊，好快过啊，咁样啊。咁记住 ，clock time 同 mind time 系唔同嘅。clock time 咧就系客观嘅，你嗰个咧就系主观嘅。咁但系至于点解会咁咧？点解系一啲人觉得危险嘅时候咧，时间会觉得特别慢咧？咁呢个咧就系攞咗嗰套电影。嗱，嗰套電影就係 Matrix 啦，咁但係喺我解釋點解喺咩時候我哋會有呢個 Matrix 嘅效應咧，我就要問翻莫莉啦。你覺得你一秒鐘咧望到幾多嘢？ 哇！ 完咗。 一秒钟的镜头都通常可能是、我哋当电影导演啦，当你系或者系呢个摄影师啊， 系 你一秒都通常一个 shot 啦，可能一秒都仲 可能 两 个啦，最多 一秒最多两个， 最多 两 个。 咁已经睄只眼睄得好劲 啦。系 啦， 如果你突然间有一啲咪成日话懒系 payback 但系 chop 嗰啲嘅，其实都已经可能未必。如果佢真系刻意要 turn 到好快嘅话、你真系未必会睇得切噶。所以我觉得。我覺得一秒可能睇到 都未有，都仲係望緊同一樣嘢。 係啊，可能頂籠都係兩個鏡頭，我望緊同一樣嘢。 係啦、呢兩個鏡頭已經見到你睄得好緊要。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樣嘢嗱，我哋就用電影理論嚟去解釋啦。嗰、咁咧就正常，我哋可能三秒先一個 shot 啦。我而家望住你，咁我個鏡頭都冇變啦，都三秒啦。咁但係唔可以望得你咁長，跟住有少少尷尬，咁我就擰咗去第二度，就下個鏡頭啦，係咪？咁呢個係我哋正常慣咗一秒嘅鏡頭係點啊嘛，或者慣咗三秒嘅鏡頭係點啊嘛。但係當你 原來有分㗎， 你係慣咗一秒就係得。三分一，即系 另一个头过去一秒，嗰个镜头咯， 嗰个镜头你惯咗噶啦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喺你危险嘅时候咧，即系突然间有嘢冲埋嚟呢度啦， 你去成个古仔可以发生噶。 咁你就即刻话，咦？突然间阿敏大人拎住热水走过嚟，咁跟住咧我就谂住褪后啦。咁跟住咧，就点知啊褪后嘅时候咧，我觉得咧我地下有嘢揞一揞我，你竟然已经三个镜头啦。 系，因为已经三个唔同画面啦嘛。 即其实咧，点解会咁样发生咧？即系危险嘅时候咧，你嘅脑袋咧系即刻，即系平时你行紧路，你每日都系行嗰个走廊，你唔会理嗰样嘢。你系嗰啲嘢系真系你见到嘅，你听到嘅，但系你唔会专登记住佢。但系你一危险嗰阵咧，你就将嗰啲嘢咧特别咧登记咗啦。 即系会唔会算系叫做你比较着紧或者在意嘅嘢嘅时候，你就会放慢咗嗰一下嗰个时间个感觉啦。 我唔敢用快慢，系你记录咗， 系 记录 咗， 特别记录咗。咁你突然间记录咗几个 shot， 咁你记咗你平时你一秒都冇一个 shot 啦，系咪？我望住你三秒，我先会转一转啦。咁你突然间话，点解我有咁多个 shot 嘅？我同时间又见到敏大人冲埋嚟，我同时间又记得自己退后，我同时间我又记得后面有顶一顶我个鞋底，咁你就会以为咧。嗰三秒變咗九秒，所以就拉長咗嗰個時間。就你喺特別危險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嘅意思就係你係同時間，你係點講啊？你係要當時你要保護自己啊嘛，你係用一個最醒嘅狀態去收料，你就收咗好多個鏡頭翻嚟，然後你當你記憶翻嘅時候。因为你以前觉得咁多点讲？你有咁多个镜头，你起码都有九秒啦。咁所以你讲得长咗。 哦，即 系我唔知解释得清唔清楚啊。 即系脑其实算系有一个识别系统啦，识别点样去接收你呢个紧张嘅时候嗰个嘅信息。咁如果佢哋觉得识别咗啊嗰样嘢重要，系啦、多信息嘅时候，咁我哋感觉就好似时间慢咗，因为我哋同一时间吸收紧唔同嘅信息。但系如果嗰样嘢我哋个脑部识别就系无关痛痒嘅话，咁我哋就会放翻所有嘢。 就你因为个人唔可能所有嘢都记住噶嘛，你譬如你啱啱 个记忆卡咁啊， 系啊系啊，你有啲嘢你系唔记嘅算噶啦，你会你 pass by 就算，即系唔代表你之前系冇接收嘅，但系你唔会系上心摆落去你嘅长期记忆度。但系你一危险嗰刻咧，你就真系会好 紧张， 紧张 啦， 好紧张，因为你要你知道嗰阵你要负责，喂，我要有反应，我点样去处理面前嘅危机咧？咁你就将所有料收晒落去啦。咁你基于你发现你而家你脑入边已经有咁多个 shot， 咁多个镜头喺度，咁你就觉得嗰秒一定系即系嗰个，即系你梗系知道客观嚟讲嗰个只系得一秒嘅啫，你跌嗰阵，咁你就会觉得。嗰一秒系特别长咯，就系咁解啦，因为你系个记忆睇长个记忆多咗啦。 明白啦，终于都学多一样嘢啦。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爱，雨好大，仍有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审判我？出错却太多，我是谁？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冇得去旅行，咁咪好好咁行下自己嘅地方咯。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台湾媳妇熊猫，同大家分享到底台湾人系点样去攻白垩，点样去享受大自然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而家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大约十宗。本港至今有11,350人确诊，健身中心群组再多三人染病，累计135人染病。新增的三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旺角朱姓中学一名15岁男学生、一名36岁男工程师和一名35岁女市场助理。政府上月先后邀请首批10间安老院舍以及全港过千间院舍参与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有院舍负责人说，辖下院舍200多名长者中，只有约15名长者本人和家属都同意接种，不少人抱观望态度。政府疫苗专责工作小组成员、行政会议成员林正才说，即使院舍长者或者家属已经签署同意接种疫苗，都会由到场医生再评估长者状况，才决定是否为他们接种，呼吁长者和家属无需要太担心。政府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和政府的专家顾问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和新冠疫苗相关事项。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说，会议上主要讨论新型肺炎确诊者康复后是否适合接种疫苗，疫苗对变异病毒株是否有效，以及疫苗接种率提高后部分公共卫生限制措施是否可以放宽。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根据文献等资料，伏必泰疫苗对英国和巴西的变异病毒株有效，而科兴疫苗就未有数据证明对变异病毒株有没有效用。元朗721事件，八人被控暴动罪，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案件审讯第20日，庭上播放涉及被告在案发当晚的片段。法官要求各被告脱下西装外套、眼镜和口罩等，给法庭以不同角度观察被告的容貌。案件其中两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还押候判。其余六个被告，辩方说其中第六名被告有可能出庭自辩。案件下星期一继续聆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172点，上升1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58点，下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是7.766，日元是109.02，瑞士法郎是0.929，加元是1.244，人民币是6.507，英镑对美元是1.395，欧元对美元是1.193，澳元对美元是0.78，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66美元，卖出是1,729.55美元。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同埋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星期初朝早显著较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成群有请参赛者钟培生。 如果真系一上台，林作先生就哎呀， 投降啦， 投降啦，扮输啦。 林作如果佢咁样玩嘢咧，佢离场系要经过观众席。你试谂下，你俾咁多钱飞， 最后睇唔到任何。 系啦，你离开观众席嗰度，我相信观众唔会俾你咁容易离开咯。 足本口水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嘅三五成群啦。 细细个，我的志愿 一定要系医生啊、护士啊。 系啦， 如果你问翻我的志愿咧，我而家谂到个明确 系咩咧？ 我的志愿做一个有钱人。 哇！ 但系好多人写完我的志愿都做唔到噶。 真系 啊！所以你写有钱人唔得。 系啊，所以嗰阵时我细个嘅时候，你写咩？ 写咩咧？ 我写自己做空姐，跟住我做唔到啦。我第一个做唔到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 莫莉。 礼拜嘅朋友圈请嚟就系 Edgar 江海嘉 ，Hello，Hello， 你好， 系完全咧，我今日同你倾嘅题目咧，系同你个人嗰个形象完全两样嘢嚟噶，我完全想象唔到噶。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你系一个劲中意打机嘅人， 哦，系啊，系啊。 第二样嘢就系、是、原来你咧好中意去游乐场玩，原来点解咧？唔系嗰啲好童真嗰啲，哎呀，米老鼠唔系呢啲，即系我以为你应该系呢啲嚟噶嘛，点知原来你去玩嘅玩最疯狂嗰只， 系啊，系啊。通常我去游乐场都是会找、哎、最刺激的那个是哪 里， 是那我就会、通常同行呢都会有几个朋友的，就通常呢我会问哪个会去的， 是 那我就会如果没有那些脚在这里，我就会问那些脚会不会想 join、啊、 你会不会有朋友知道你这么激动呢，很多都说不去， 其实都知道的，因为我的朋友即都女仔啦，就算男仔咧，你會 surprise 咧，佢哋會唔中意，通常唔中意玩機動遊戲噶， 係、 咁通常都係，哎呀，幫你攞袋，幫你影相啊，咁樣啦，咁就通常揾腳咧都要揾啲中意玩嘅， 係， 咁就通常會去一個 theme park。咧就一入到去 ，OK， 最刺激嗰个喺边度？咁就玩咗先。 嗯， 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玩到中段嘅时候咧，嗰啲唔玩嗰啲人咧就会已经等到呆咗啦，咁样啦。咁通常入咗去玩咗两样嘢先嘅，跟住就会开始玩其他嘢咯。咁我好记得，有一年系去澳洲啦，咁啊成班朋友一齐玩啦，咁就去咗Brisbane。布里斯本系啦，里边有个 theme park， 咁个 theme park 咧有5个 park 咁多，有 water world， 有好多唔同嘅 world， 咁就我话喂，咁最刺激嗰个喺边度啊？跟住 你完全唔俾人哋去暖场 warm up 嘅， 冇噶，一嚟就要系啊，最劲嘅边个？佢话最劲啊，最劲咧，咁就有个咩 Tower of Terror， 好似我冇记错嗰、那个。 是一个跳楼机来的。 嗯， 但是那个跳楼机有60层楼那么高。 60层楼 是啊。 其实如果我心脏病的话应该是我心脏病发了都未落到你 的。是啊，跟着我就是说咦，好似玩大咗添。好啊，咁我去入去睇下先啦。 你有冇一下熬底啊？谂住住。 有啦，但好大声讲完出嚟唔收唔翻噶嘛。跟住咧，咁就同佢哋讲话，哦，好啊，去啊，去啊，去睇啊。点知咧，嗰部嘢咧系你一入门口啦，一入个片拍门口就到噶啦，你就见到嗰栋嘢喺度。跟住佢话，咦，系啦，你玩咗先啦，边个想玩噶，玩咗先。跟住我同我几个朋友就望住。咦，望咗唔够两秒啦，跟住见到嗰一栋跳楼机咧，其实系黐住另外一个过山车嘅。 系， 嗰个过山车咧系一个点讲咧90度型嘅弧形设计啦。 系， 咁就系你向前向后冲到上去最低，跟住就会跌落嚟咁样。但系黐住部跳楼机一齐嘅，即系你会见到隔篱部机嘅人一齐跌落去咁样啦。 咁恐怖！ 咁就呆咗啦。跟住咧之后我就同我个 friend 讲话系咪玩啊？跟住之后我话好啊，我玩。跳楼机隔篱嗰个，即系都冇咁高啦。跟住咧就上到去嗰时候，哇！我真系收翻晒之前所有讲嘅说话，系真系好惊。原来，所以外国嘅 theme park 就唔可以乱玩咯。来我电 有一啲要签生死状先玩得噶。 哦，咁我有冇玩到嗰啲？系啊，我最多都系玩一啲叫做乜嘢？嗰啲鬼屋啊。 哦， 我好中意玩 Halloween 嘅 theme park， 即系通常去 theme park 都系因为 Halloween 嘅，因为好中意玩鬼屋啦。咁又系去到美国嗰啲咧，因为你喺 Asia。你去日本啊，你去韓國啊玩嗰啲咧，啲鬼咧會同你差唔多 size 噶嘛。但你去外國啲鬼係 巨大鬼， 好大好大隻，跟住攞住電鋸咁啊，真係好驚咯。 但我以為咧，日本嗰個已經好多人話已經驚唔敢挑戰噶啦嘛。即係但係對於你嚟講，原來都係皮毛級嚟噶咋。你都幾勁喎，真係。 其實我有一個好好笑嘅 story 嘅，就係我有一年去大阪嘅 Universal Studio。咁系去佢嘅鬼屋啦，咁就 Halloween， 咁我就同我妈咪、爹哋同埋我家姐一齐去啦。咁咧入到去嘅时候咧，我爸爸咧同我咧，因为好贪玩嘅，就一定要揾晒最恐怖嗰啲，喂去玩啊去玩啊！跟住我妈妈咧嗰阵时唔知佢因为扭亲只脚啦，但系又要我同我哋一齐去玩，跟住咧咁我去到咧，咁就租咗一架轮椅咁样，啊你推我啦，跟住我好啦好啦，跟住就借咗一个轮椅咁样啦，咁就一路推住佢啦，跟住之后就玩到唔知6点钟开始有嗰啲 Halloween 嗰啲鬼出嚟，咁佢哋系好 pro 嘅，佢系无论你点影佢咧，佢都系嗰个状态里边，同埋佢哋系唔会笑唔会流露任何嘢嘅，咁。但我发现咗一样嘢咧，系咧，当我推住妈咪嘅时候，佢见到系 disabled person 啊，佢见到你坐轮椅就唔会行。跟住我话等我嚟推爹哋噶，咁我就推住一路推住我妈咪。跟住我妈咪，哇，你咁衰嘅，咁样攞我嚟做后盾咁样啦。咁我爸爸就玩得好开心。咁但系嗰次都好好玩嘅，都真系几惊嘅。我发觉咧，呢个都系一个保护色嚟嘅，即系你通常都话我唔惊噶， 唔驚嘅，其實都鼓勵緊自己咯。 係啊係啊， 我試過係真係捉住前面嘅男人咯。 嗯， 但係唔識舉㗎，跟住佢就 鬼屋定係過山車？ 鬼屋㗎啦，係、啊，我真係驚得滯，突然間俾人嚇一嚇咧，咁啊捉住前面嘅男仔，但係嗰個男人咧係拖住個女啦，其實佢要照顧個女，但係俾我掹住咗。 所以其實原來玩鬼屋咧都可以了解自己究竟有幾恐怖，係唔係幾恐怖幾恐懼？ 係啊， 係同埋就要幾逞強。嗱咁啊，除咗呢個之後啦，你頭先都講話誒機動遊戲啦，會唔會就係上次個機動遊戲之後，令到你之後都都係唔好玩咁犀利？同埋我發現一樣嘢就係人越大越細膽。 哎呀，我啱想講啊， 係咪啊？ 係啊，我以前係即係就算係。在香港玩那個 AIA 的都會一入到去呢一定要玩幾次那個叫做什麼 Like Two Ends 那個 一條 G-Force G-Force 我經常說哇好正啊好像被人拋出去維港的感覺呢但是現在是真的完全不敢玩啊那些是啊我覺得玩完應該不知道覺得细胆咗咯，唔知点解噶， 我都系 以前唔会咯。 嗰样嘢俾你听啦，我哋以前有个同事叫黄冠斌啦，佢玩到呕啊， 玩 到系啊，佢玩到好似系佢，好似系呢个 G Force， 佢玩完之后落翻嚟呕啊。 其实，哎呀，我都想分享一个 story 嚟讲起呢一样嘢，真系，我觉得佢落到去都呕都好啲。我试过喺澳洲咧，又系玩一个，因为我好中意玩啲转嚟转去嘅嘢啦。咁啊。我記得咧，我嗰陣時同行咧，啲朋友咧，啲腳咧都中意玩嘅，但係佢哋就玩唔到轉嗰啲，因為會話二水唔平衡啊咁樣。跟住我話好啦， 同埋落到你行嘅時候行唔到噶嘛， 係啊，好煩噶嘛。咁我就好啦，咁我自己去玩啦，你哋等我啦。跟住我就自己走咗上去啦。咁嗰個係叫一個 washing machine 啊。咁 washing machine 即係固然之係洗衣機式咁樣轉啦、轉法啦。咁嗰個係冇任何嗰啲安全帶呀，你淨係企喺度嘅啫。你企喺度呢，佢就運用個嗰個地心吸力啦。 哦，即係你要自己攬住執後面條棍嗰隻嗰個嘛，係咪？ 唔使，你就咁隻雙手呢拍喺個牆度，跟住佢一路轉呢，跟住你就會黐住個牆，黐住個牆咁樣轉跟住呢就好正常咁样开机啦，咁一路转咧，咁佢一路升上去，咁你个人都会跟住升上去，但会黐晒喺个墙度喐唔到嘅，四肢都喐唔到嘅，塌沙咁样黐住咗喺度。跟住咧，我突然间见到对面嘅嗰个鬼仔咧，好细个，五六岁嗰啲啦，面有蓝色咁样怪怪地，你知细路仔唔嗌系有啲奇怪啦。跟住咧，佢不久之後咧就突然間喂咁樣就嘔喎，但係嗰個嘢仲轉緊喎。 你哋個個一定好驚， 哇！真係嗰個真係好不生難忘啊！ 係咪附近真係有好多人掂到啊？ 掂到啊！但係好彩嗰個僆仔，因為佢矮啊嘛， 係 咁佢就 噴射能力咪去到咁強。 係啦，噴射能力唔係咁強啦，同埋遭殃嘅都係側邊咯。但係嗰一刻就好驚。 但係我如果係你咧，我坐對面，我即刻合埋個口，我唔敢再嗌。 係啊，真係好多搞笑嘢。 你我試過接吻，接慣了，接上癮，上癮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後剩低身份責任，而我也吃過教訓，愛甜愛太過近，過近會引致我盲目窒息，死於假亢奮，長期循環著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這 love song， 怎麼我未覺被愛只剩冷汗，你覺得這叫 love song， 我卻時時問我 What's going on， 只得你編曲監製作曲填詞。旋律奔驰，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不可以。Now you see what I see， 谈情谁为红极一时，你创造的爱是一张废纸。 机动 遊戲原來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搞笑嘅畫面或者一啲經歷啦。咁、原來你真係好鍾意呢個嘅刺激嘅，因為頭先都有講啦，打機最你打機唔係打平時我哋平時玩 Cooking Mama 嗰啲喎。 係啊，我比較鍾意玩啲自由世界自己行啊，有啲射擊 game 啊，有啲嚟 zombie 嘅 game 啊，賽車我都鍾意嘅。我其實我會喜歡有啲刺激感嘅 game， 係啊，所以即係平時人哋玩嗰啲對我嚟講會 calm 得滯咯，係啊，咁我就自己比較喜歡玩一啲例如你可以成個世界任你去行，好似 GTA 嗰一類咁樣嘅感覺嘅 game 啦。咁我就會好少玩 mission 嘅，一嚟咧就睇下點樣搗亂個世界先啦。因為我覺得咧，你 我就係諗起你應該好適合玩 Crazy Taxi 啲 friend。 係 Crazy Taxi 以前我都有玩。其實我係好喜歡可以喺一個世界裏面做一啲你平時做唔到嘅嘢，你唔知會咩反應，好搞笑咁樣啦。 佢真係同你平時真係好大反差， 例如可以為所欲為咁樣啦，喺個世界裏面。咁我就會玩好多同埋我好鍾意玩一個遊戲嘅時候呢，去挑戰下佢究竟點樣可以玩到一啲佢冇辦法 crack 到嘅嘢囉。即係例如你可能玩 GTA， 你過條橋咁樣呢，你可唔可以攞啲車整幾架車 block 住曬成條橋，咁會點呢？ 你突然間咁講，我好似都試過類近啦。 係囉。 我因為平時我唔玩呢啲 game 嘅，我平時就係玩一啲你最唔鍾意玩嘅 Cooking Mama 嗰啲嚟嘅。跟住有一次又係啦，有啲朋友就喂呢、這個 Crazy Taxi 好 hit 嘅，即係嗰陣時啊，叫我玩啦，咁啊教我話嗱，你揸住之後咧，你就去搶錢，因為我哋要錢先入油定唔知乜鬼啦。跟住我一嚟咧，跟住又唔知有士巴拿嗰啲噶嘛，跟住之後話有啲咩武器啊，跟住攞士巴拿周圍搏人嘅頭，搏完之後走啊，你俾執啲錢啊， 即係你係淨係想搏人哋啲頭， 係啦，即係會玩呢啲。但係嗱，我想話嗱，越玩一啲刺激嘅遊戲咧，越可以見到一啲真性情嘅，係啦，這個我覺得都有啲似打麻將，啲人話打機就同打麻將叫見真章嘅，係你會唔會即係打機嘅時候都特別容易激動啲啊，容易啲，喂呀，唔係咁啊，跟中間仲有啲字咁樣咧， 梗係絕對會啦。其實我係同埋咧，我係一個非常之點講咧，好勝嘅人啊，即係如果我一玩啲 mission 呢，我如果過唔到嗰一關呢，我係打通宵都要過到位置嘅。 係。 即係一定要完成嘅 game 囉。同埋我如果一開一隻 game 呢，我會用最短嘅時間打爆佢㗎。係。即係我可能三日會唔見咗我就係要打爆呢隻 game 咁樣囉。咁就其實我自己無論喺遊戲方面啦、睇劇集方面啦，都係咁樣嘅，即係一定要即刻全部睇曬嘅。 係， 所以可能開一啲劇集啊，或者一啲 game 啊，如果佢未 finish 到咧，我唔玩嘅，即係或者唔睇咯會。 係，係。咁、我想問一下啦，你有冇試過就係突然間公司都唔算突然嘅啦，即係其實公司都催你交過啦，但係嗰陣時又有隻 game， 你一定要打爆佢。 係， 你有冇試過類似嘅處境咧？ 其實我有一次去 Sogo 啊，喺 Sogo 對面啦，跟住就睇啦。我嗰陣時啱啱賣緊紅館演唱會咧，嗰個 advertisement 好大個廣告啦，喺 Sogo 門口。跟住我廣告咧就接住咗一個我好中意玩嘅 game 嘅新嘅集數啦。我話嚇第七集出第七集，但而家 prep 緊紅館嘅。 点算啊？ 买定唔买好咧？买定唔买好咧？跟住就买咗嘢，摆咗喺度咁样咯。 原来红馆同埋呢只 game， 你会好难、 哇，好想玩，好想玩，因为真系 fans 嚟嘅咁样。跟住我就几得意咯，系啊。但系我觉得 game 嘅世界，因为我好细个已经中意打机噶啦，即系我系嗰啲八九岁已经好中意打机。 直到系真系遇到弹琴呢一样嘢啦，弹琴呢一样嘢咧，系令到我即系放弃咗个游戏机，即系就日日坐喺部琴十个钟，食饭食饭都喺部琴嗰度，咁就揾到音乐，我更加 addicted 嘅一样嘢咯。 系，好彩就有音乐令到有温柔一面嘅隔出翻嚟啫。 其实我把声温柔啫。 嗱，咁我想问一下啦，咁你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基友你系最唔中意？ 基友啊， 系啊， 我唔能够同一啲反应慢嘅朋友一起玩，好衰咁讲。 嗱，蠢慢，或者冲， 我觉得蠢系可以原谅嘅，但慢系唔可以原谅嘅。即系你明知你仲要慢咧，咁就如果一 team 人嚟讲咧，我就会，咦？喝杯咖啡喎、哦， 或者有術語添嘅，應該 提佢咯。 嗱，原來打機方面啦 ，Aga 都係一個咁可愛嘅人啦。但我想話啦，即係 CD 方面咧，又反而咧好似唔到你控制。我曾經之前睇到一個文章有講咧，就話你原來係林若零有一日同你傾開偈嘅時候，發現咦你啲歌有好多都關數目字事嘅、哦，同埋我覺得好好奇嘅就係、是、你呢隻碟全部都係廣東話歌嚟噶嘛，但係啲咩全部英文嘅、哦。 其實呢隻碟嘅所有歌，除咗 So Called Love Song 之外，都係我本身 demo 嘅歌名嚟嘅，咁就里面有好多 hook line 位，其实都会keep 翻我 demo 里面嘅一啲 element， 咁通常嗰啲 hook line 都系个歌名咯，咁就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专登去改咗呢啲 hook line， 又好似已经唔似我本身写嗰首歌咁样，咁我觉得啊，唔好咁夹硬咯，其实。keep 翻好似个 demo 咁样，我去写紧嗰个故事，其实都 OK 啊。咁所以全部又咁啱，全部系英文名。 Aga， 你通常整 demo 嘅时候，你系写英文词落去啊，或者英文概念为主，定系都系广东话噶？ 其实我会写英文、写广东话、国语、假日文都有嘅，系外星文。 你下次你就嚟可以整一只杂锦碟噶咯。 系啊，因为我觉得有时个 language 就系你其实冇话特定我要写一首国语歌，或者我写一路写嘅时候，慢慢，几次嗰个感觉会又会唱下就会唱咗嗰个语言出嚟咯，系啊。 咁你会唔会都想出国语歌、国语碟或者日文碟？咧，或者英文碟咧？ 日文碟其实我几有兴趣去做嘅呢、這个，其实都之前有咁样嘅 planning 去啊，不如试下，咁就有好多 project。是在手所以未有机会去做。其实英文碟啊国语碟我都有想过的。因为其实我有自己有很多不同的 demo， 是譬如我是用国语去写的，我是有些是真的很英文的，那些都没办法转做广东话，那就没有出街那些的 demo， 那我都真的很希望一日可以令到那些 demo 面世是啊，所以絕對想如果做第二啲 language 嘅時候，我又可以將嗰啲 demo 俾大家聽到。 係，江海嘉，你要 keep 住你啲 demo 啊，真係。我幫你諗到個日文名啦，已經。江海嘉子。 江海嘉子。 今次我哋聽住你呢一隻嘅廣東大碟先，遲啲希望期待有一日真係見到江海嘉子呢只專輯面世。今日 thank you 曬你 ，Aga， 拜拜。 拜拜。 我有我的感覺，鬧市裏四處穿梭。的声音似磁铁拍，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磁铁拍，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见过的，互相不仰慕，独处永动。But I'm used to。 性，不想反应，一呼一吸好好保留独特性，怕每天什么都固定，大失风 唔該曬 Edgar 啦，喺我哋朋友圈入面啊，爆咗好多咁多咁搞笑嘅猛料，真係完全同佢嘅俾我哋嘅外觀感官係真係兩樣嘢。再次 thank you 佢，而家聽緊嘅係佢嘅新歌 City Pop， 咁啊轉個頭翻嚟會有音樂說，呢度同大家講聲拜拜。Bye bye。